变情人再变朋友，祝我们快乐。 FM999，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 尊敬的目光，

醒来，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悲哀，你挥霍了我的崇拜。我活了，我爱了，我都不管了，心爱到疯了，恨到散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甘了呢？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算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了。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甘了呢？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有人说犯罪类影片同时也是高智商影片，犯罪惊悚片的吸引人之处就在于它的层层悬念。今天给大家推荐这部悬疑特色影片《88分钟》。 Yeah. You have 88 minutes to live. Who's this? TikTok. Who the hell is this? 影片讲述了一个充满偏执和妄想的惊悚故事。影片的故事情节围绕着帕奇诺扮演的心理分析师被人恐吓，生命进入88分钟的倒计时而展开。风流倜傥的大学教授杰克·格拉姆既是心理分析师，也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精神科顾问。影片虽是犯罪惊悚片，但风格上保持中规中矩，很像部电视电影。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guilty of murder in the first degree. Of all the serial killers that I've interviewed and studied, none of them were legally insane. Excuse me. Feel guilty about lying under oath. Tick tock, doc. You have 79 minutes to live. 电影是具有好莱坞传奇色彩的阿尔帕西诺与电影人乔恩·阿维纳的第一次合作，老戏骨帕西诺的表演一如既往的没有令人失望。88分钟，既是片名，同时也是影片中的主角最后的生命实现。另外，整部影片不加字幕的有效片长也是88分钟。美女、凶杀、悬疑，这些大片的娱乐元素在电影中一应俱全。 Just give me some time, okay? How's it feel to know you won't live through another night? I'm gonna find you. Tick tock, tock. 本期星光影院推荐心理悬疑片《88分钟》。 一年地狱，另一年是天堂。一年之前换一片胸膛，一片真心求来一地荒凉。下一位英雄由谁来当？谁有一双会掉眼泪的眼睛？谁有一颗曾破裂过的心？谁用鲜红的伤口覆盖希望？我们都有你的贪婪，刺破我的欲望。有谁能把它一口气吞下？一种弥补一定两败俱伤。这故事你会如何留下它？有没有写下故事，有没有音符的影响手段，用最完美的下次活出自己。我们都一样，谁来陪我唱完这一首歌？谁来陪我完整这世界？